好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发工资，靠前程无忧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记者从2017年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工作部署会上了解到，今年北京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会实施总量封顶，较近3年每年控制在10000名以内的引进名额将会有大幅的缩减。最近网上流传了一则通知，称12306将会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要求注册用户使用本人的银行卡进行支付，并且解读为届时用户只能为自己购买车票。对此，12306全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称，中心并没有接到类似的通知，一个注册账户依然可以一次为常用联系人中的5人进行购票。2016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，快递服务企业2016年的业务量达到了312亿件，连续6年年均增长超过了50%。快递行业飞速的发展，不可避免地消耗了大量的包装材料。而中国邮政局此前也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15年我国的快递行业消耗了99亿个包装箱，169亿米胶带，同比增长的数量几乎超过了40%。而这些包装垃圾可以摆满将近200000个足球场，胶带的总长度可以绕赤道425圈。

的句点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，让珍贵的人生有始有终。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歉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先 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《后来的我们》，相信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人呢，都没有想到后来的我们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今天呢，也是六一儿童节，好像在这一天，大人的呼声总是会比小朋友们要热烈很多。但是出于工作还有生活的忙碌，可能很多有孩子的家长们会不小心忽略掉孩子的日常。从早忙碌到晚，你会和孩子的成长有一些时差。匆匆忙忙吃完早餐送孩子上学，因为着急没有来得及看他昨天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。傍晚呢，也总是有开不完的会，因为工作多少次都错过了接孩子放学。生活里常常让自己的宝贝好好吃饭，却很少有时间亲手为他们做一顿。深夜回家再看到孩子的时候，他已经抱着手里的娃娃睡着了。可能在六一之前，很多的家长都会一直在思考，这个节日我到底要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惊喜。我想如果你问孩子的话，他们的答案应该是永远都过六一吧。因为在这样一天里，不仅可以收到爸爸妈妈的礼物，还可以收到全世界的关注。我想这也就是孩子最幸福的事情了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。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萧敬腾的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不管今天你是大儿童还是小儿童，都希望这样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会让你觉得很开心。 终点人，却

直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一条生活方面的小贴士。很多人都知道食品有保质期，也或许知道日化用品有保质期，但是或许你不知道，有不少的日用品同样是有保质期的，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，可能会让他们超期工作，因为聚集的细菌较多而慢慢侵入我们的体内，甚至会导致病痛缠身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也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几种日常的生活用品，像筷子、牙刷、浴球以及洗碗布，这几类东西是使用一段时间就应该扔掉的。如果你的家里有使用过长时间的牙刷、筷子、浴球和洗碗布，那记得在今天回家的时候赶紧换成新的，因为夏天已经到了，细菌的滋生呢也很容易导致身体的不适。像以上这种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东西，就一定要多多留意咯。 看见别人爱来又爱，却想碰见你，我很 见了，我们都已经长大。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